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这两天一时激起千层浪，中国的国防部在地图上面画了一个圈，正好这个圈呢跟别的圈有一些交集啊，就引来了不小的风波。这个绝对不是茶杯里的风波，而是东海里的一场风浪。在上个星期，中国国防部宣布在东海设定了中国的防空识别圈，因为里面有防空这两个字哈，很容易让人想到这个高射炮啊、导弹啊，或者说是军事对抗啊。结果这样的这个做法呢，就激起了周边国家的这个反应。首先是日本发表了强烈的抗议，表示不接受中国的防空识别圈。同时呢，韩国因为跟中国的防空识别圈有重叠，也是召见了中国驻韩国的大使，并且和中国的这个军方也是表达了抗议。在澳大利亚召见了中国驻澳大利亚的大使，表达了抗议。而美国呢，好像没有召见中国大使表达抗议，但是派出了两架飞机，两架没有武装的 B-52 轰炸机。这个名字其实大家如果经常看二战史的话，这个在二战当中是美国的杀手锏啊，空中碉堡，这个派到了中国的航空识别圈当中，并且呢特意强调是没有通知中国军方的情况下穿过了中国的防空识别区。根据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的这个话来讲呢，这个是彰显美军的行动不受任何的限制。可以说你看中国这个推倒了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牌哈，接下来哗啦哗啦哗啦的就全部都开始有反应了。 没错，那中国划定这个东海防空识别区呢，七起的千层浪呢，最大的一场应该是美国啊，他前两天呢就派出两架轰炸机飞入了中国的这个识别区，并且呢他也声称说会飞越钓鱼岛上空。那中国的国防部呢，大家有一种反对的说法，觉得目前的处理呢是过于软弱，仅仅是全程监视识别它的类型，有的人觉得应该是把它拦截了哈。那现在呢，美国官员呢就透露了，副总统拜登呢会在下个礼拜访问亚洲，那么他在亚洲的几站当中呢，大家普遍认为这个议题呢将会成为他的访问当中的一个焦点。同时呢，他与中国领导人见面的时候呢，也会表达这个对中国所谓划定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关键。但是呢，我们看到很多的评论现在也认为中国这次一个决定哈，看起来是有点仓促的，也有人觉得好像是国际法的支持呢是有一种欠缺的感觉，又是轻敌啊、冒进啊，所谓的兵家大忌是不是犯了。那么今天呢，我们会跟大家连线多位内地以及台湾的军事专家，听听大家对这样一个防空识别区的划定是有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其实在这个时间点上，我觉得有比较有趣的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凤凰卫视的记者在美国国务院嘛，那时候当场就是问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为什么世界上有20多个国家都有这个防空识别区，为什么中国不可以有？ 是， 那美国的发言人一下就是，就像我刚刚说过的，就是因为这是中国单方面的决定，所以其实你从这个时间点上，有时候也会觉得为什么是这个时间点？因为包括其实过去的这一段时间的新闻上来说，你包括你像日本安倍，他最近的一些动作有稍微试图想要跟中国有一点缓和一些，那包括像韩国的朴槿惠，其实也在改变他的一个策略，可能在中国这一块他布局要更多，不是这么的被美国牵着走，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上，中国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点就是做这个其实他可以该做的事情。 的确，这个防空识别区这个东西呢，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但是在这个时间推出哈，它有一点特别的地方。我相信如果说放在历史上的其他的某一个时间点，中国推出这样的行为，恐怕不会像今天 这样有这样巨大的反应哈。但首先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咱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防空识别区，好，听上去剑拔弩张的气味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我们来请教一下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这个军事专家赵楚老师哈，问一下赵楚，这个防空识别区哈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 其实我们看到防空识别区它设定短短几天哈，目前的形势呢，有人觉得对中国是不利的，你看美军是挑衅，日本又不承认，那么设立这样一个防空识别区它真正的意义在哪里？ 这个谈意义我觉得很难来就是具体的做分析。那防空识别区它元素的起源呢，是一种军事上远程防空警戒的一个需求。从目前看，这样一个需求本身有没有识别区，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它都是要从技术上去实现的一种能力。那么至于识别区本身的设立，它是对日本利用这个防空识别区来在东海主权博弈里面对中方施压的一个回应。那从目前看，日本不承认，韩国不承认，美国也不承认，那么也就是说东海方向的主要的这些地区国家和大国都不承认，那么而且频繁的使用自己的军用航空器来挑战这个防空识别区的存在。那么这么看的话，这个设立本身对于中国的这个软国力和国际形象很显然是有负面的影响。 好，这个赵楚老师不管是在刚才的访问里面还是在自己的微博上哈，我看那个微博集结了非常大的这个讨论，都是表达了他的一个立场，是他是比较反对中国设立这样的防空识别圈，好，认为这样用赵楚的话来说是一个冒险主义的行为，因为你如果设定了那别人表示不承认的话，你就必须势必要做出后续的动作，否则的话呢就有一点骑虎难下的味道。那其实在中国国防部方面昨天国防部的发言人这个提出说，中国已经派出了主战的飞机，包括了苏-30和歼-11进入了中国的航空识别区，进行将来将会是常态的巡逻，这个不知道是不是一开始就已经做好的一个应对周边国家反应的预案哈。看起来目前还会有后续的跟进措施来进行。 但是呢，其实我们从历史上来看哈，目前世界上有2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已经是先后设立了这个防空识别区，尤其是在美国，它40多年前就已经设立了。就好像凤凰的记者就问到，为什么美国可以有，日本可以有，中国就不能有吗？好，接下来我们听到台湾的一位专家是怎么样看法，他是台湾退役的陆军的中将，也是国民党的前立委，来听听这位帅将军的看法。 好，帅将军，看看他怎么看。 分好几个性质了啊， 嗯， 这个东海的防空预警，这个 ADIZ 区域的划分呢，差不多的国家都是一个做战略纵深的一个预警系统，这包含还有空中的交通管制的一个东西，所以基本上你美国可以划，日本可以划，台湾可以划，任何国家可以划，中国大陆凭什么不能划？这个就是这个说法。第二个划的这个地理位置，因为既然是国土安全的预警，它在大陆东南沿海地区向前延伸划这么一块方块并不是很超越，但是看日本的防空预警区，它的防空区它不只是日本的四个大岛的这个周边，它一直向他们南边延伸到琉球，到别的国家，就像到台湾的旁边了。所以这个东西啊，你就划的范围来讲，日本实在是没有资格讲任何话。当然这次划分是针对钓鱼台的主权，是一个日本宣示国有化的，把它这个问题有争议的领土把它国家法的法制化。那么同样的，中国大陆用这个 ADIZ 去划到钓鱼台，也就表示不承认你这个钓鱼台的主权。所以这双方这是一个法制化的一个做的一个姿态跟一个法制化的一个战争。但是这个东西引起美国的介入，那标准的是美国在支持日本，要拉拢日本，因为日本早在10年以前就开始有点慢慢脱离美国的这个味道。那么利用跟安倍跟中国大陆的对抗呢，一个是稳固安倍的政权，第二个呢借这个机会美国拉拢了日本，就把他们联合起来重返亚洲的一个这个基点。 所以才会造成目前看起来似乎是紧张。事实上啊 ，ADI 这区啊，按照国际法来讲，它不能够击落任何民航机或者军机，它只是加以监控，就等于说你飞机经过我家门口的时候打个招呼而已。所以问题现在就被半政治化炒，炒到变成说安倍就假装说这个有损他日本的国家国土安全，事实上这都是不当的一个引申。所以基本上我认为画这个东海的预警区啊，一个是法治面的宣示，主权宣示的意义比较大，至于引起这个军事冲突的可能性非常小。因为这个问题我觉得只是说交通管制一样，到了这个 checkpoint 通知对方我的航班航机，那可以在雷达辨识上可以减少很多作业。问题是中国大陆要进一步做得更细致一点的话，就是飞行计划或者是临时的飞行计划的申请要达到便捷的，就是说我今天一架私人飞机临时要过，它经过通报就可以了，不要把这个法制化的这个飞行计划书啊弄得很繁复，很不方便，那么这个就有点让人家周边国家感觉到不方便。 那按您的意思就是说华定防空识别区它也就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那如果想要真正的解决东海问题，是不是还是得最终回到外交途径上？ 对，这就是双方在这个所谓 chicken game， 就是说你如果做什么动作我没有回应的话，我示弱，我谈判的筹码就不足。我想最合理的解释到最后的最终结局就是争议搁置，因为全世界凡是有领土争议的通常采搁置的手法，犯不着为了这个小岛两个大国兵戎相见打得民穷财尽，这不可能的。所以这个双方就是包含美国，包含日本，包含中国大陆、韩国、台湾，大家就是应该马英九讲的和平倡议最终结局，因为大家可以谈嘛，没有哪一个国家愿意为这个，像以前北韩闹成那个样子，你看也没打起来吧？ 是。 那北韩不理性，那中国大陆跟日本还没有到那种不理性的地步。 好，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台湾退役陆军中将帅化明将军好做的一个点评和分析。哎，他这个一开头就是说日本来讲这个话好像不是很有资格，台湾都还没有反应。其实这个防空区跟台湾比较接近一点哈，但是台湾方面目前来说看上去那没有跟周边的这些国家跟地区相比来说算是最淡定的一个了。 对，我看了陆委会大概只是说希望就是呼吁中国大陆要搁置争议，然后就是台湾的军事部门也觉得就是一句遗憾。可是呢，其实像有一些立委也开始注意到，其实在画这个防空识别区的时候特别避过了台湾的彭佳宇，就他可以画进去，但是他没有并没有画进去， 是这是一种善意， 其实他是一种善意，并不想伤害到台湾同胞的。 告诉你说我这个是这个对外的哈，跟你暂时没有关系，但是我不得不划得离你稍微近一点， 所以感觉上 这个地图就这么大， 是针对日本，并不是说针对真的周边的都算进去。但是呢，其实你说在台湾内部反应，其实到后面我们都可以再讨论到。其实我相信这件事情上还是在台湾一贯的操作，会变成在内政上面的操作是比较多的。 好，这个东西在台湾它怎么来发酵，我们先休息会儿，三点换新闻，待会儿继续。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我们今天说到中国在地图上面划下这个圈，东海上的中国防空识别区，或者有人叫防空识别圈啊，它和这个日本的以及韩国的防空识别圈，包括跟台湾的这个都是比较近，好是也有重叠的部分，因此呢激起了周边的，至少都是我看到的都是遗憾级别的反应。那也有表示这个交涉或者说抗议啊，这个在外交的语言上面就是 层层递进的关系。那这个防空识别圈到底它对于军事和对于民用来说它各有什么意义？我们到目前为止看到的比较多的一个是说，哎，军用飞机可不可以过？那么民航的飞机其实是这个区域当中应该是最繁忙的，或者说按理说是最直接相关的这个单位哈，他们究竟在这个事情上，对于我们如果平时要坐航班经过这个区域的话，会有什么影响？我们来听一下这个赵楚继续来分析。 那目前来看哈，您觉得中方他下一步动作的话，应该要怎么样办？有一种说法觉得目前好像是中方自己给自己设了一个套，就反倒把自己陷入一个更加危险境地，如果处理不好的话。 危险我觉得倒还稍有夸张啊，但很明显从26号这个以后美日韩这些表现来看，中方是有所被动的。那么下一步怎么做呢？我认为可能是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你既然设立了这个识别区，那么你总要有一些实际的你所按照你自己所宣布的公告的一些行为，包括识别啊，包括去在这个地区的这个警戒，这个空中的警戒活动啊，这些肯定是要做的。但是与此同时呢，就是为了避免外界的误判和这个误算，很显然要跟有关的国家，特别是国防当局、军事当局还要加强沟通。那我想可能是两个方面同时入手，这样可能才会去有一个比较好的台阶来下。同时呢，也可以起到这个加强安全对话这样一个作用，因为你目前是不可能去执行太单方面的强硬措施，同时你也不可能单方面的撤退，所以呢只能是从这个两个核战两手入手吧，这个软硬两手入手。那么这样慢慢的使得自己能够有一个比较有效的执行这个防空识别，同时呢也可以向有关的国家来进行一定的沟通。那至于说是不是能够彻底的解决问题，那我想这样的情况恐怕比较罕见了。 嗯，那其实我们看到资料呢，就目前全世界有2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是设立了海上的防空识别区。那根据国际上的一个标准来看，就是飞行器在进入这样一个识别区之后，应该是用一个什么样的通行的做法来处理呢？因为看到现在美军它两架飞越上空的时候，有说法认为中方应该是实施拦截，而不是仅仅全程跟踪。 这种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因为这个防空识别区啊，它是根据远程防空警戒的需求，也就是说根据雷达这个照多远来设计的一种军事上的一个区域，所以这个区域本身不是一个法理区域，这个区域里面的绝大部分空域都不在设立国的领海和领土的上空，也就是说它并不是领空，是国际公共空域。所以换言之，在这样一个国际公共空域，这个飞行器去飞越和穿越要进行通报和识别，主要还是为了自身飞行安全的一个功能上的需求，而不是说我法理上有一个责任需要跟你去通报。因此呢，这个里边的做法呢，从你刚提到的20多个国家来看，它的情形是差异非常大。你比如说有的美国它就要求说，你这个航班如果最后的目的地是飞到美国，特别是在911以后，你需要向我报备你的航线和你的这个飞行的一些情况，包括打开一些国际频道的通讯的设施。那么有的呢是说你不经过这个，你并不目的地不是美国，你只是从国际空域经过我就飞走了，通往这个其他地点，比如说其他的这个另外一个第三地，那么我就不需要向你报备。那么同时呢，在军用航空这个方面呢，它的这个要求更加的模糊和暧昧。比如一般的要求是说不含有敌意，因为识别的目的主要是识别你是不是一个敌机吧。 嗯， 可是一个航空器啊，它在很大程度上在一个空域飞，国际空域飞行，你是很难判明它的敌意的。你像 B-52 这次来飞行，它没有一个挂弹，那么这个非常明显，容易给对方一个感觉，就是这是没有敌意的一个战机。可是我们知道，像一个正常巡逻的战机，它带着导弹，它不管有没有敌意，它在国际空域它也要飞。那么你怎么知道？现在这个导弹都是远程打击，你怎么知道它不发射呢？防区外打击的，对不对？ 嗯， 所以很难判明。所以一般来说，设立防空识别区的国家，在和平时期，在非战时，即使对于军用飞行器在这个空域来飞行，你可以进行识别活动，但是也不会采取强制措施，因为这个在法理上是没有根据的。 是，那对于军用和民用，它有一些区别吗？就是在影响方面。 是有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区别，就是这个民用飞行器按照国际民航组织 所划分的全球飞航情报区。那么应该说它的基本的航班情况和航线情况各国是掌握的，因为国际民航组织呢根据各个城市的这个飞行控制能力这个区域大小，比如说分为这个台北航空情报区是吧，这个我们中国有好几个航空情报区，那么这些根据这些区域的情况呢，它对于这个民用航空器在国际公共空域飞行要飞往哪里是什么航班，大家是有一个情报渠道的。可是军用就不同了，因为军用航空器它在执行这个军事任务的时候，它除了作为盟国或者说双方有明确协议的这样一个机制啊，我可以跟你打招呼，否则的话我是不向你报备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的这个意图就不明了，因此呢对它的识别就非常有需求。因为民航本身它是无害的和平的目标，可是军用航空呢它从事的有可能是对对方或者涉及到的这个当事国安全有危害的一种活动，比如说我穿入你的领空，或者说我即使没有进入你的领空，我在你的领空的周围进行一种侦查或者侦照活动。那么这样一些活动虽然你还没有进入我的领空，可是很明显你对我的安全是有影响的，因此呢我会采取一些有关的活动。那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我们曾经看到比如王伟伴飞的那个例子是不是、 嗯嗯、 因为当时那个战机 EP3 它是一个电子信号的情报侦察飞机，虽然你还没有在我的领空内飞行，但实际上你所在这来回飞的这从事的活动啊对我的安全是有负面影响的，所以我派出巡逻战机对你进行一定的跟踪监视，包括这个进行对你的活动进行一些干扰活动。那么这种情况可能设立防空识别区以后，在军用战机的互动方面，这种情况无论从冷战中还是从现在看，有可能都会比较有可能发生。 好，刚才赵楚谈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现在在这个区域的民用的航空器，就是咱们通常所说的这些航空公司，他们怎么办？日本方面哈，目前为止反应最大的这个日本的航空公司，一开始呢是说我们会向中国报备，后来呢接到日本政府的命令之后呢就说那算了吧，还是不报备了哈。所以目前我的理解是，目前日本的航空公司如果他们的客机要经过这个区域的话，是不会向中国的这个空中管制单位进行报备的。但是中国国防部的这个回应哈，我相信逻辑跟这个美军的 B-52 轰炸机进入这个区域的时候逻辑是一样，就是说你即使不向我们报备，我们也要监控着你，就是保留对你进行管理的这个权利，你的一清二楚我们都非常清楚啊。那这个到底是一种怎么说呢，是一种这个和善的表态呢，还是一种强硬的展示，我觉得这个就看大家自己理解了。台湾倒是相对来说比较的平稳，中华航空公司华航的这个发言人说，我们一向都是向中国大陆报备的，所以也不存在因为这次而产生任何的改变。我觉得这个逻辑大家也很容易理解，我相信这个香港的航空公司在经过这个区域的时候，它采取的一定也是这样的非常实际的做法，就是我的飞行安全第一。毕竟现在并还没有到一个战争的状态，所以说对于航空公司来说，我能够平稳顺利的飞过这个区域是最重要的。那至于向谁报备呢，这个是我其次的这个考量。 我想先更正一个资料哈，刚才我们说40多年前是美国全球首射，其实美国它全球首射的年份应该是在1950年，那已经是60多年前了。日本的这个防空区呢是在44年前设置了。刚才赵楚还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常识，就是说这个防空识别区的划定呢，它不涉主权，它也不意味着你的这个国家的领空范围就是扩大了，它也不影响航空器依据这个国际法它所享有的飞越的自由。赵楚的意思是说，他是从这个安全层面考虑，其实现在更多的看法觉得它是一个国家为了维护主权和安全，甚至主权是第一的，就是采取一个也算是象征性的这么一个措施。 打一个不完全恰当的比方哈，这个就像是你在你家门前的那条马路上装了一个摄像头，你不能够阻止别人从这个马路上过，但是你可以监控，甚至有的时候要求这个别人车过的时候按一下门铃表示他们经过了。那 这也是尊重， 对，这条马路仍然是一条 公用的马路，并不是你家的路、嗯、哈。这个是可以说对于防空识别区的一种比喻了。那这就区别于一个是领空，还有一个大家有的时候会谈起的，比如说在一战的时候这样禁飞区的概念哈。禁飞区呢，这个就虽然也不是你的领空，但是是一种具有强制力的，谁的飞机就不只要不是我们自己的飞机飞在这个上面，我通通把它打下来。这个就是它有配合这个军事手段的。但目前的这个防空识别圈呢，暂时为止还不具备这样的功能。稍事休息，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台湾方面也是这次事件的一个重要的利益攸关方。好，我们接下来听一下，在台湾方面对这个大陆划定的防空识别圈是作何反应。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这个我们一说到防空识别圈呢，我们一想到这个概念，其实最早是美国发明的。大家如果军事爱好者们，或者说有的时候游戏迷们，都会经常听说这个词哈、啊，叫做北美防空司令部。好，这个北美防空司令部，如果大家去看地图上这个美国的在北美洲的防空识别圈的话，你发现哇，那真是好大一个圈啊！哈，很多你看这个加拿大的这个位置，其实都在它的防空司令部的这个管辖范围。北美哈，确实。但是大家一想， 加拿大的有250海里，大家。美国是200公里， 没错。但是大家一想到这个区别，还是在于这个地图上的国家数量真的是不一样。北美大陆哈，如果你真的就算把这个墨西哥也要加上去的话，也就撑死也就三个国家。那但是在东海这个小小的范围里面啊，你不要说这个中国大陆跟台湾还是属于一个军事上面一个分治的一个状态，光是主权国家的这个数量也不少，所以你随便在哪里拿这个圆规啊去画一个圈，都可以兜到好几个国家。也体现了这个本来是一个很普通的概念，但在这个区域里面它就特别复杂。 而且它中间刚刚明奇有讲过一个就是民航机安全的一个问题，嗯，就像说我在看资料的时候有讲到，特别在地中海，地中海因为它有很多小碎块的， 对， 所以你说像大家各画各的，有时候重叠到，或者是我不愿意做一些航空资讯的分享，像塞浦路斯跟也许土耳其 对， 常常就有一点不愿意分享，就常常航空员在飞经这一块地方的时候，真的就会提心吊胆，因为这是一个攸关一个安全的一个问题，对。那再回到一个刚刚补充，就除了这个安全性，讲到主权这一块东西，其实我们一开始最头在讲到说中国一个时间点的问题。我刚刚也听到樊素有讲到一些的评论观点，我也看到就有开始就很多的评论在觉得中国这时候这个时间点上是不是有那么一点点算错时间，因为他换你看美国两个飞机轰炸机过来，你好像也不知道怎么， 也没有办法拿它。 可是我今天呢，在中国时报上看了一篇比较有趣的一个文章，听着蛮好玩，还蛮嗨的。他讲的是，其实这真的是中国的连环计、连环手。对，为什么呢？其实第一手，你或许看了第一手，他就画了这个东西，然后美国来这样亲门踏户，然后旁边的地方叫一叫，我不承认你，似乎好像中国有一点没了面子。可是呢，这个文章写到，他算计的，他并不是说我。应该说中国政府其实在这个地方他不可能会没有算到这些动作的，所以呢他正是希望你来欺门踏户，你最好就给我飞进来，因为我已经划定了这个东西，你过来就是踩到了我的线， 守株待兔。 对，那有一天就是如果我去踩你的线，那事实上你其实你也很难去说，而且我不把这个线画上来的话，你每一天这样子飞来飞去，其实我没有一个就可能比较一个正式的一个立场来讲说你是不是侵犯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我现在开始界定你的行为了。 对，所以其实你说在有一些争议，像台湾的反应就会觉得哎呀，搁置争议，面对这些争议有时候搁置争议，但是搁置争议，争议永远在。可是中国在这时间点，或许他把这个争议就是先在这个牌桌上告诉美国，告诉日本，告诉大家，哎，不要忘了我也在 在这桌子上，不是你们大家坐好了再把我请上来。嗯，所以他先卡到这个位置，然后也许再来揭晓。 卡先卡到这个位置，然后再摸着石头过河。好，这个逻辑我比较同意。我一开始也是觉得这样的一个做法，你很难在这个时段来评价到底是不是太过于冒进，或者说是不是具备太强的挑衅的意味。关键是看你后面怎么来办，因为我想这个伟大英明哈、啊，如这个咱们的领导的肯定能够考虑到，如果说设立了这个防空识别圈之后，周边的国家跟地区一定会有这样的反应。 嗯， 那当时就肯定要做好各种各样的准备的这个情况，不管是这两天的中国军机正常常态化的巡逻，还是辽宁号的这个航母和以及其他的这个护航的舰艇，这两天是通过了台湾的海峡进入南海进行训练啊。我相信这一系列的安排，应该呢就是用一句比较老套的话说哈，都是一盘大棋。 嗯， 这个在事先应该是一个有准备的过程。 是，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大家释放出的很中方对台湾的话呢，刚才佩芬讲到，它其实这个划分这个区域呢，距离台湾管辖的这个彭佳屿岛呢，它仅仅是140多公里，可以说呢，台湾它是最最接近这 一脚油门就到 争议列岛的一方，但是就避开它，有人是觉得这是释放一种善意，而且马英九之前不是一直强调东海和平倡议嘛？你看这次中日美三大强势力起了这么大的一个争执，几乎呢是好像不太有人在记住马英九到底说过什么，而且他又主动是提交这个飞航计划，台湾也有人反对说你这是自我矮化嘛，根本你应该呢是跟日本一样要拒绝配合。好，那么到底台湾在这个几大方决力的过程和形势之下，他有没有一些说话的空间和余地呢？再次来请教几位专家。首先来听到的是帅化民将军的看法。最后想跟您谈一谈，就是台湾在这几方的角力之下，它有一些角色和动作可以做吗？目前看起来马英九的表态是相对来说比较消极的，那您觉得能够更加积极一些吗？ 这个说法不对。这个就是说包含媒体啊，包含很多想法，就是希望台湾也去闹大一点。事实上台湾只要宣示钓鱼台的主权是中华民国的，他的话语权就到应该是够了。因为你去选边站，你去帮美国去对付中国大陆，那你两岸关系还要不要？两岸的商贸还要，你帮助中国大陆去对抗美国跟日本，那你跟日本的商贸跟美国的商贸还要不要做？所以这问题就是说甘心抵死啊。这个东西在旁边就是说我参与，但是我并不选边去做这个更积极的动作，是比较聪明的做法。任何一个国家为了自己国家利益，当然是希望这个经济能够繁荣，世界能够和平。我觉得台湾把话语权宣示主权就够了。 啊，这个东海吹奏一池春水，甘心抵世，这个是帅化民将军的一个判断。 嗯， 台湾最好还是保持中立比较好。 这不是消极哈，这是最聪明的一种做法。 嗯，好，这个接下来听到台湾媒体人怎么样来看这个事情。嗯，中国时报的资深记者王明义，好，听一下王大哥怎么样来谈这个事。 我想基本上台湾在目前这个中日美这个三大势力的这种处境之下，当然它的可能决策的一些空间哈，跟它的这些可能可做出的这种回应的一些可能的选择性是比较有限啊。但我想主要的包括这个马英九所提到的这种希望能够这个呼吁这个相关的各方啊，能够这个基于这个他所倡议的这个所谓东海和平倡议的这个立场啊，他希望能够展开一些必要的对话，和平的对话。我想主要是因为台湾在这样的一个议题上的这种可能这种筹码比较少的啊，相对来讲就是因为整个所谓的这种防空识别区的这个划设的问题，它本身就是一个比较高度敏感的问题。事实上台湾跟日本在美国过去在50年代60年代早就已经有划设这个飞航情报飞航这个防空识别区这样的一个作业的一种程序啊。事实上这个整个军方所划设的这个防空识别区跟一般的国际民航的这种协调过程中，对目前民航机所采取的这些所谓的这个飞航情报区的这些相关的作业是不太一样的啊。 嗯， 它本身这个民航上面的这样的一个规范，是因为它基于民航这种航行的安全跟旅客的这种安全需要，所以相关的这种国家地区对这样的一个整个这种 这个飞行情报区的一些相关的这种，比如说飞行的这个路线啊，这个航班的这种资讯的提供，这个已经有一个既定的一些作业规定啊。但现在就是说，马政府当然在这方面希望说，不希望挑起更新的冲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会认为说，还是延续目前这个民航、国际民航相关的作业规定里面，对于这种相互通报这种飞行资讯啊、飞行航班的这些情报的这种提供来讲，这个他当然也希望说能够延续这样的一个作业方式来处理，这样的一个目的，我相信是应该基于这种不希望挑起一个新的冲突的情况下所做的一个决定。但我觉得这个东西本身，防空识别区它又跟整个领空、跟这个识别区、跟这个情报区三个层次的这种问题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可能引起的冲突跟引起的一些可能性的这种矛盾是也不太一样。所以在处理这个过程里面，所以台湾方面的这种因应的动作跟所谓的这种相关要提出一些相关的这种飞行情报的这样提供这些作业的这种态度，我想还是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的。 好，这个刚才听到的是中国时报的资深记者王明义。好，这王明义也是在大陆啊进行了报道很多年了，对于这个大陆的政经包括军事都有非常深刻的观察。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他的意见。好，所以说你看在这个区域里面，你做任何一件事情都必须要考虑到可能一连环的这个反应。但是在中国国内，好，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影响？我目前看到有一个很小的细节，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啊，咱们军事部门的，或者准确来说国防部的发言人多了很多露面的机会。经常有人说比较世界各国的这个军事的体制，会发现中国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国防部的曝光率非常的低。因为咱们的这个军队的系统最高的指挥部是中央军委，那在军队当中呢，又是以几大总部和各大军区的这样指挥体系来进行。国防部哈，这个虽然说是一个国际通行的惯例，中国也有国防部以及国防部长，但是很多人对于国防部的印象就是国防部部长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外访，那国防部的发言人偶尔哈会有一些发言。但是在这次的事件当中，我们看到不管是这个国防部的发言人还是空军哈，这次有一位发言人也出来介绍中国的这个战机巡逻的这个情况。在外交上面，国防部还似乎增加了不少的曝光率，我不知道这会不会是接下来的一个新的趋势。在这些对外的军事交往或者说一些军事战略上面，国防部会更多的站到一线来代替以前可能是外交部的一个角色。 我相信不仅是国防部，可能不久之后马上国家安全委员会就会亮相了。 这还真是，有的人说了，你看中国要提哈要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日本那边国会也批准了设立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接下来这个双方也是你说军备竞赛是有一些是硬的东西，还有一些软的哈，政治的架构马上就调整，可能新一轮的这个对抗就要在此当中酝酿了。这个如果你要从中日两国现在国内的情况来分析的话，这个不是没有可能。说到底我还是有这么一个判断，一个人的基本的政治理念可能在小的时候就养成。这个日本的现在的首相安倍晋三哈，这个外祖父是日本的这个首相岸信介。这个安倍晋三说，小的时候在上学的时候就经常干一件什么事呢？抗议美日安保条约。当时就是一个坚强的民族主义者的立场，强调日本要怎么说，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你看安倍晋三虽然说在他之前的那一任首相任期上表现的对华政策还是比较的克制，但是现在可以说已经把他的这个政治底色充分的亮了出来。那我想其实在中国方面哈，大家大概也会有相应的观察。 是，其实像我刚刚分享那个文章，其实你现在或许我们在讨论是中国做的这个防空识别区的这个动作，可是那文章最后提到，其实你可能看得更长远的应该是说，在未来这也许十年二十年，在整个东海或南海的整个海洋战略上的一个布局。其实我最近这两天真的看到蛮多有趣的文章，昨天呢有一个媒体，就台湾一个媒体前面写了一篇很有趣的文章，他讲名字叫做西风无力压东风。他里面呢引述一个在十九世纪末呢，美国有一个基督教长老会，他在一个杂志上写了一篇投书，他就讲说中国是即将要是来临的一个强权。可是你看他写这篇文章的时机点，正好是满清末年中国最 最弱的时候、嗯、可是呢却这么厉害的可以看到中国即将来的一个强权，而且它上面配的一张图很好笑、嗯、就是讲到就是把中国一个就有个辫子的一个中国人画得非常巨大、嗯、然后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山姆大叔、嗯、对，所以这篇的文章的这个徐忠茂就有一个台湾的媒体前辈、嗯、他讲说其实在这一件就在这个未来这几些海洋这些布局上、嗯、台湾可能必须要不要误判形势、嗯、大家都是中华民族，或许说你可能有一些争议是台湾还是所谓的中华民国、嗯嗯、可是呢就是作为一个中华民族的一个后裔、嗯、大家 不要站错队， 对，你不要就到时候站错边，哎、嗯，站在人家的就美国或怎么样，就像说最近的也许像看到民进党的一个反应、嗯、其实会希望就是啊，马英九我们应该要出来要抗议，应该要跟美国啊跟美国要连成日本要连成一个战线，要反归中国大陆这个行为、嗯、可是我比较多还是我们一路聊过来，其实台湾太多的东西他比较看的，你觉得他会看到的是也许是一个国际上的布局，不是，我比较觉得他是一个眼前的也许是选举的考量或者是一个内政上的一个消费了、 嗯、所以对现在很多人觉得台湾这个人微言轻、啊、最好还是看起来是消极一点，这确实不靠边，也是最最现实的做法、 啊、 好，那么总之呢这个东海南海从来都不是风平浪静的海域哈，可以说是波涛汹涌，那中国这300万平方公里海疆的现况呢，有人说也正正是反映着中国正在所谓的和平崛起，你是必然要面对的挑战、嗯、也是很考验目前的这些领导班子的智慧和意志，当然更加迫切的我们说国际上有没有一些统一的标准，统一的标准没有，就是说你必须得提高自己的国力和军力、嗯、也是考验着你自己的实力和海上的力量什么时候真正壮大，也就没有人这么敢轻易的过来挑衅了。 嗯，好，那除了在东海哈之外，这两天香港媒体更加关心的一件事情、嗯、就是在香港的这个号称啊陈哥的李嘉诚最近呢接受了内地的包括南方都市报几家媒体的一个专访、嗯、这香港媒体说这句话的时候心情很复杂，说李嘉诚已经5年都没有接受香港媒体的访问了哈，却突然接受了内地的一家媒体的访问，谈的问题很多，从自己的生活到经营的理念到当年自己长子被绑架的这个故事，但是恐怕对于啊两岸三地更有意义的一条新闻就是李嘉诚重申自己不会从香港撤资，也不会从香港迁册，这个话题啊在香港城中可以说已经盘绕了很久了，从李嘉诚这个手下的和黄集团要向外这个卖百家百家的这个业务，宣布百家的业务要出售，当然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卖出，百家是在香港非常大的一个连锁的超市，大家当时判断说哇连这个业务哈，这个通常来说老板们非常喜欢的有大量现金流的这样的这种超市零售业务都要卖的话，李嘉诚是不是觉得香港的环境已经不再适合经商，要开始转移自己的资产了，同时也看到李嘉诚在欧洲做了很多经营的布局，李嘉诚自己也说自己是经常有危机意识，很容易就能够比如说预测金融危机啊，看到未来的风险啊，那我们从李嘉诚最近的一些经营的动作，比如说香港的一些豪宅开始出售一些业务开始挂牌要对外的卖，还有在欧洲进行一些收购的话，哎，这是不是意味着李嘉诚将要离开香港了呢？大家有什么样的判断哈？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功能，你相信李嘉诚会永远不对香港撤资吗？来，打电话发表你的看法。 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 各位好，我是刘明宏， 我是樊素。 今天我们谈到的话题是说，你相不相信李嘉诚会永远不从香港撤资？那其实这个话题呢，是源于这个李嘉诚啊，在这个接受内地的南方报业集团访问的时候，回应啊，有关香港媒体在最近呢，怀疑说李嘉诚他可能要撤资香港了，这样一个反击。那香港的评论就说啊，李嘉诚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做这样一个反击呢？是为了政治消毒，因为这样的传言呢，影响到了这个李嘉诚在内地的发展。我们就今天一起来看一看这个话题了。内地的朋友可以拨打18723346，内地的朋友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呢是18723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在李嘉诚罕有的接受内地南方报系的访问之后，我们看到今天香港的几乎是所有的报纸大篇幅都给了李嘉诚在这些访问当中谈到的有关政治、有关经济，甚至个人生活的包括怎么样去选择这个继承人的方面的大幅的表述。那么大家尤其是看中目前他的在经济上面的一些信号，能不能传递出对目前中国和香港方面经济前景的一些看法，来各位发表意见。 好，香港的王小姐你好。 哎，你好。 您觉得这个李嘉诚会永远不从香港撤资吗？ 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肯定或者否定的答案，因为他其实在全球50多个国家都有不同的资产嘛。那根据就是一个商人的秉性，肯定是哪里赚钱，我的钱就在哪里投入多一些。那就是香港这里可能他也说了，因为现在就有一些物业呀，就确实价格比较高，那他现在以一个低买高卖的方式是一个正常的业务操作，我觉得挺正常的。他当然不可能全部离开香港了，因为他不仅仅是说有很多香港的地产，其实香港的衣食住行很多方面都是李嘉诚的产业呀，他不可能完全退出的。 好，谢谢王小姐，再见。 好，商人都是逐利的，这不是一个肯定或者否定这么简单的一个答案。 看看今天赵先生会有什么样的意见呢？赵先生您好。 你好。 哎，您觉得今天李嘉诚先生他永远不从香港撤资，您信吗？ 我先说一句废话。我觉得防空识别区的建成各国太敏感，我们建它就是为了给国人消气儿的。因为广播里微信里像宁先生这些观众太多了。 这个跟我们今天谈的话题 好， 表达一个您的观点。 这说明咱们赵先生每天都是从头听到尾的咱们节目。 对对对。 好，今天的这个李嘉诚 今天这问题呢又面临两难，一个是说实话，还是一个想上多媒体。我肯定是说实话啊。因为他这么说的比较耐人寻味，而且在内地媒体说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了。他这么说是给中央政府看的，就他才不在乎港府的。97年回归以后，两地呢贫富差距确实特大，因为商铺呢都在有钱人手里，去大陆游客越多，李嘉诚这些人挣得越多。去年码头工人罢工，媒体老百姓都骂李嘉诚，李嘉诚显然也受到了一些压力，而且香港年轻人呢，我感觉也有点要打土豪分田地的意思，这点呢跟大陆年轻人有点一样，是吧？所以呢，此番呢，李嘉诚说这话，显然跟香港民选之前还有大陆经济下行有关。但是我相信，我们的领导会拍着老李的肩膀说：“老李同志，改革开放你挣了这么多钱，这时候就看你了，支持一把。”我估计就这样，谢谢。 所以您觉得他其实是这个表态给中央政府，希望中央政府依然相信他，其实他还会驻守在香港，驻守在这个中国。 好，谢谢，这是我们最为忠实的一位听众哈，北京的赵先生。也确实呢，现在觉得是不是从这个危机公关的角度也可以考量一下，目前李嘉诚在香港哈，可以说形象的是没有以前的这么高大全了，那么是不是也应该进行自己形象的一番维护和公关。好，接下来听到 重点，他不在香港说这番话， 这是 回内地说。 关先生吧。 你好，关先生。 你好。 您怎么来看？ 我的看法呢是不太好说，因为香港的一篮子货币政策，李嘉诚呢是成功的商业界人士，生意面向全球，那么利益跟着市场走，这不庸置疑。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美元货币的 QE 退市的时间不确定，但是始终要退出。那么汇率的波动变化以及商机的出现会吸引商业界战略的投资转向。另外，中国经济数据大部分向好，电信行业3G、4G、5G 的提升 只是时间问题。 嗯，好，谢谢我们的关先生哈。谢谢您，因为我们的时间关系哈，没有办法听完。不过我觉得这关先生做了这个充足的准备啊，从这个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下一位，我们再来看到这个于先生，于先生您好。 哎，你好，你好。 哎，于先生，您觉得这个李嘉诚他会不会永远不从香港撤资？您相信吗？ 嗯，我想说的是，请善待李嘉诚先生，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李嘉诚先生不是神仙，更不是万能的上帝。不可能事事让所有的人满意，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尤其是在97香港回归以后，他为香港的繁荣与稳定做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请国民以平常心看待李先生，请中央政府慎重对待李公，因为还有更多的王嘉诚、张嘉诚在观望效仿。我相信李嘉诚先生爱国爱港的心永远不会变。 好，谢谢于先生。看来这个于先生是李嘉诚的一位粉丝哈。 李嘉诚先生一定非常欣慰，很喜欢您这么维护他。 下一位，郭先生来自浙江。 哎， 郭先生，您怎么来看？ 哎，你好。 您好，您怎么来看李嘉诚会不会从香港撤资？您觉得？ 肯定会撤资。 怎么说？ 因为李嘉诚的撤资跟中国的官员还有暴发户的移民跟转移财产是一个道理，他们。若是对中国大陆的这种官僚专制的政治体制，就是没有希望，不抱任何希望。中国的官员跟暴发户为什么都全部移到资本主义国家去？他们就是对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不抱希望嘛。李嘉诚也一样，而且李嘉诚已经在中国跟香港已经在撤资了，这个事实就已经证明了。中国的官员跟暴发户绝大部分都移民了，这个事实也已经证明了。 嗯，好，谢谢来自浙江的郭先生。 嗯、对目前的环境和态势不抱希望，甚至是觉得危险的这么一个信号。好，最后今天一点点时间给香港 的 刘 先 生。 您好， 对，你好 啊，您怎么来看这个李嘉诚这事儿？ 我觉得其实现在说他撤离香港或者去哪里，我觉得这种说法其实已经是一种很落后的一种概念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现在资本它本来就是一个世界性的东西嘛，因为它本来李嘉诚他那个集团也是全球性的集团嘛，所以他只可能说这段时间那个资本重点放在哪里，或者那段时间放在哪里，他应该是根据他自己的投资或者他自己的那个情况来看嘛。所以我觉得这种说法其实就是一种很幼稚的看法，我是这么认为的。 嗯，好，谢 谢 刘先生。 确实哈，刘先生的看法也是挺有代表性，就跟李嘉诚先生自己说的，集团的行为呢，全部都是商业行为，有可能呢是被外界，尤其是赋予更多的政治色彩，甚至 但说是这样说哈，我觉得有时候这个商人，他除了说这个经济原理之外，他还需要考虑各方这个中央政府对他的态度。比如说，有人觉得说李嘉诚这一次出来这个澄清呢，是为了他政治消毒，因为他之前的这个传言呢，已经影响到中央这个高层对他的一个信任，所以他选择了一个内地的报纸来做这样一番回应，的确让人回味。而他同时也说到，在香港呢，其实现在香港的业务说很难发展，而有回应到说地产霸权的时候，他就说其实地产霸权并非是因为这些商家而决定的，是由现在政府决定的。这又引发到他之前对于说跟梁振英不是站在同一条阵线上的揣测。所以我觉得李嘉诚的这一番回应，我相信会是最近媒体的关注焦点。 没错，解读太多了。好，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 再会。